12:062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2月26号，也是2018年全年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 一别也是一周之久了啊， 是的， 我应该有那么5天了，然后没跟大家见面。回来以后放第一首歌曲，每年这个时候啊，这个冬季，尤其是白雪皑皑的时候呢，就更应景，就把这张小野丽莎的白色专辑拿出来给大家放一下。小野丽莎刚才这首歌也是这张非常著名的白色专辑里边的这首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对，这是叶谦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位女歌手哈。 是啊， 都恨不得想认她当姐姐。 对，这是全世界应该现在不得，并不止前50，应该是前30的名伶女生之一了啊，应该是越来越靠前了。她， 你是尤其喜欢哈，所以呢，在男左女右的11年多的陪伴时光里，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管小野丽莎叫叶谦她姐、 不是丽莎姐， 对， 不是我姐。昨天我要真有这么个姐，那我行了啊。 这心里面吧哈，希望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在第一首歌当中就用丽莎的声音来欢迎大家回归直播版本啊，男女左右。男左女右哈， 这男女左右了。对， 我想说的是， 我几天没回来， 你把男女合作啊、男女合作，男左女右版本的原班人马啊，又回到直播间了。因为昨天晚上是我自己嘛，然后呢，我们也一起要步入2018年的最后的5天啊、最后的尾声直播了。今天、明天是我和叶谦在2018年的最后2天合作， 对。 然后星期五是和陈默， 是 之后弯完啊，就该是 别弯呢，就之后。翻新的翻， 我的意思是2018的直播就没有了啊。 对对对， 就全部都是31号会有一期录播，然后呢，我们就将迎来全新的2019年，飞快吧？ 飞快的到了下一年，一年又一年，忽然又一年。 对，明年我们也将迎来节目的，就是到7月份啊，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呢，我们将迎来男左女右的12年。 是的，我自豪，我不怕。我不怕时间飞逝啊！ 今天晚上红人到了1684红，真的是2018的限量版红人了， 是， 请你抓紧时间上场吧。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欢愉，什么样的哭泣。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 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首非常纯真的来自胡夏翻唱的十七岁的雨季。我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一定有十七岁、二十七岁、三十七岁、四十七。 一般都说了十七岁的花季，十六岁花季，但是十七岁雨季那是他那年真赶上雨季了，估计那一年都是潮乎乎的啊。 要说雨季哈，真的在北京你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就是冬天下雨。我前两天去上海哈， 是 我在之前呢就看到天气预报说下雨，但我觉得这个冬天的雨它还能怎样呢？ 那冰雨啊。 然后我也问了就是我在上海的朋友，他们说一言难尽啊，你这个没法形容啊，你还是穿羽绒服来吧。可是我看那天气预报都最高温度12度、10度，最低温度也就6度、7度。穿什么羽绒服啊？ 穿羽绒服最大的功效是让你晚上在宾馆睡觉的时候可以合衣而睡，不用盖它的湿被子。 不有 知道吗？ 现在有的酒店已经很好了，不至于那样。 不知道你住得起住不起吗？人也不知道你住得起住不起。 平常舍不得。 对、啊。 我们穷家富路哈、出去玩还是要舍得的。那这一次呢就真的体会到上海这个雨哈，第一天还好，我现在才知道在上海的十二月就是凡是乌云天都是好天气了。 对了， 就是他们但凡 只要不下雨就没事。 天啊，就是那个雨天的概念是什么呢？就能从早晨从你知道有下雨那刻开始就一直能下到半夜。 对呀、 从没停过，记住从没停过、 不停了那才新鲜呢， 就很像是那个喷雾你懂吗？ 是 雨极其之小，但是你如果不打伞的话呢还不行，所以即便是这样呢也不影响我们这个游玩的热情哈。所以我去了这几天，我在那个游乐园里玩了两天，第一天是天气很好的从头到尾，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一个经验哈，无论去到哪里 你一定要趁第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把你最想做的事情都做完。 对，你趁自己好心情好天气的时候赶紧把好地方都玩了。 对，你不知道第二天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哈，而且第二天我看到天气预报说有雨，可我觉得这个雨它还能下一天不成？ 吸墨粉状 真的是一天，因为我们在外面就玩了一天嘛，就眼睁睁看着那雨从没停过。所以刚才有听友也问我说，丽，上海是什么天气啊？明天准备去上海。我想对你说的是，羽绒服其实也可穿也可不穿啊。我个人感觉只要穿一个防风一点的， 对， 就还好。 冲锋服带夹层的 不足以就是说多么多么特别特别冷哈。但我这个人谨慎呢，我是又带了羽绒服又带了皮夹克，对吧？ 风打不透， 水冲不牢啊！这个羽绒服太热的时候呢，我就放到酒店，然后我就穿了披夹克啊。 对。 但是下了一天的雨，真的到晚上非常冷啊！这个南方的那种冷和北方的冷不一样。 你尝到的滋味，我那一年哦，有很多年冬天我去南方的时候，我都尝到过。我知道，刚才我跟你说和衣而睡，那是真实的一个。 在家里的哈，就是、 那是真实的一次情况。因为你离。这个暖气就是暖风啊， 他们没有暖气，他们 对就暖风啊， 就是、空调的暖风， 空调暖风，你离着近，你还能感觉到一丝丝温意，稍微离远一米以上吧，一米五以上吧，它吹过来的就算是干燥的热风，其实到你的这个表皮的什么体感的时候，已经是又潮又湿的冷风了。 对，在酒店还好，因为它毕竟已经是每天都在这个循环的， 对，它有中央的大空调， 对对对， 应该可以， 就好很多了。总之呢，这个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真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尾声了。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呢，希望大家就是注意保暖。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呢，不用带太多衣服，不行就当地买一件嘛，对不对？找个理由给自己买件衣服嘛，对不对？ 还真是在外地买那种自己在北京半天没舍得买的， 是啊， 到外地唰唰就给买了。 对呀、啊，而你知道现在就是游乐园附近有多人性化吗？就是所有的棉服啊、以及羽绒服的品牌都有。就不是说只是儿童乐园了，这周围什么都有卖的。 好 Maclemo and Dan Kaplan 这首歌叫做这些日子以来 These Days。 想我们了吗？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se days, these days. All our troubles we'll lay to rest and we'll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these days. To show for it now,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Calling me when I'm drunk, remind me of what I've done.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you're trying to move on.Reminiscing on those past days I thought you didn't know my last name But that changed And I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hink where you living at now I heard you moved to Austin Got an apartment and settled down A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I start texting Write a paragraph But then I delete the message Think about you like a pastime I could cry you a river Get you baptized Or I wasn't ready to act right Used to always think I'd get you back right They say that things fall apart We were gonna move to Brooklyn, you were gonna study art. Love is just a tool to remind us who we are, and that we are not alone when we're walking in the dark.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se days. All our troubles will lay to rest. We'll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We'll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韩磊听出这是两个人在唱，其实呢，我要真说出来，何止两个人，光这个歌名前面就有四名大将的名字在这里。第一名是 Rudimental， 第二名是杰西·格林，第三个就是麦克雷默，第四个和啊，最后一个就是丹·凯普林，啊 ，Kaplan。所以呢，四个人在完成这首《These Days》。当然了，两男两女，所以呢很可能就听成、一男一女，对、 哎、很开心的一首歌哈，非常像这个人们在辞旧迎新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哈。 是的， 嗯，话说哈，昨天晚上我一个人直播， 你冷不冷？ 这话怎么 当然你从这个上海的阴雨冷， 我一下 回到北京的干冷的， 真冷啊！ 啊，对。 但这种冷，我觉得是你有心理预估的那种感觉。 你赶紧给自己开个热点啊！ 好冷啊！好冷啊！ 更冷死你！ 我为什么要开？我不开。 你是暖和暖和吗？ 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是在这种城市与城市的转换之中哈，来体会着别人的一种生活。 是、 嗯、就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此之前呢要去这座城市之前，我也搜了一些大家在微博上的一些穿着打扮呢，还有当地的一些朋友，我后来发现每个人给的版本都不一样，就是你能看到穿各种各样衣服的人，就真的是冷暖自知。 你还不如把你自己这份城市情怀穿过去给他们看呢。 我当然要穿好看的拍照。 对呀、啊，你比如说当年我记得就是北京一水的全是红片牌、白片蓝什么的，藏蓝、草绿，然后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个年代，忽然来了一个哈尔滨大姐， 穿貂了是吧？ 哎，穿貂皮靴，哎呀，那时候就有那个光腿短气，那个光腿那个神器啊，就是穿肉色袜丝袜就咔咔的这么走，哇，全京城被这种景象毙了，但是就觉得那时候哈尔滨的那个衣装水平啊，服装水平简直就是全国第一啊！ 对，我们东北人虽然说天气冷哈、啊，但是我们挺爱美的啊，在冬天呢也是很扛冻的。 是， 好，此时此刻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发布啊，就是我们的红人小档啊诞生了。 小档哦，后面还有一个小狗狗脸， 一个小女孩哈、啊嗯，她是。不可能是2014年出生的吧？ 这么小，那你还是去睡觉吧。 啊、应该是他随便写的一个有重要这个纪念意义的日子哈。 是， 他很想当1684红。他说，因为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他很想当星期三的红人。 好吧， 想当哦，小当哦，那就拜托你了。总是会想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哈。 是， 今天晚上就拜托你让小树长到1米2啊，毕竟好几天都没有直播了啊，也不知道男左女右的这个人气哈有没有暴跌啊。 我们待会儿没事，我们转个身啊，一分半钟以后我们进入广告，然后转个身回来就知道是不是暴跌了。这不知道能不能喊跌了。 你要的全拿走。 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认真，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

给你点赞。哪家酒店呀？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本市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维持时间不长，明天白天又会转为晴天。天空状况的变化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不过由于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气温都很低，且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显著，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将于明年1月18号全国上映的合家欢喜剧动画《森林奇缘》今天推出了全新角色海报，公主、骑士、吟游诗人、巫师、国王及动物联盟悉数登场，意味着充满趣味的森林冒险之旅即将起航。鲁斯兰如何同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成功营救出公主，将成为影片一大悬念。角色海报色彩鲜明欢快，延续了影片奇幻风格，以冒险始发站城堡为主要背景，将所有的角色性格通过动物表情刻画得十分生动。趁职导游小仓鼠露出标志性的大门牙，仿佛在欢迎大家进入奇幻世界。魔法猫表情严肃，一看就是一只很难取悦的高冷喵。继续来关注，今天东方魔幻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发布了一张由黄海创作的国际版海报，海报呈现了白蛇一只巨大的眼睛，这只眼睛无辜悲伤，一滴眼泪从中滴落，眼神凄美，仿佛穿越了千年。《白蛇缘起》由追光动画、华纳兄弟联合出品，即将于2019年1月11号全国开画。《白蛇缘起》讲述了蛇妖白素贞在500年前的少女时期与捕蛇人阿轩之间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FM 97.4。 22:34: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消息啊， 选着红人了。 哎呀，刚才不是说怕暴跌吗？ 啊， 这个还行，85条应该跌的不是很厉害。 跌爆不爆它，反正我们都有聊天量 啊。对，小当欧啊，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红人，让外场呢显得还是比较热闹的哈。 对喽， 就很热闹的哈。 这小当今天啊，我们这个休息过来第一天见面，你就这么给力哈，谢谢你。 是，更加给力的冷笑话和暖文章呢，马上就要登场了。 好， 当然我这个说的也不是特有底气哈。 是吗？你是说我这边的吧？ 我不知道。 不用给我预报嘛。 我不知道吧。 我先小试牛刀一次啊，虽然今天已经周三了，但是我们先用这个瓜果梨桃，我们先别老搬你姐姐出来这种重头戏。瓜果梨桃，咱们先说一瓜果梨桃这个小冷笑话嘛。冷笑话那必须是冷的啊，像什么果子它是冷的呢？不能说冰西瓜哈、啊，这个哎，这也不能说，这都不是节令时令的这种。我们说一说干果吧，对不对？干果啊，它终归是冷的嘛。家里一堆干果在聊天啊，这栗子呢和这榛子呢聊起一个很忧郁的话题。哎呀，这特别忧郁啊，聊的是什么，就是以后可能会被榔头砸开被人吃啊，还是被那个牙齿咬开了被人家给舔食被人吃啊，什么，反正很忧郁很恐怖的这个话题啊。然后呢，这栗子和榛子聊着聊着，越聊呢越愁眉苦脸，忽然发现旁边一旁核桃一直在咧着嘴，傻乐乐的，傻愣愣的跟那儿看着他们笑，嘿嘿嘿嘿嘿嘿嘿。然后这榛子就问这栗子：“哎，我说他怎么了他啊？”这栗子说：“你别管他，他昨天那脑袋就被人家拿门给掩了。” You call me all friendly, telling me how much you miss me. That's funny, I guess you've heard my songs. Well, I'm too busy for your business. Go find a girl who wants to listen. Cause if you think I was born yesterday, you have got me wrong.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you're sorry,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ay then, get gone, shut up. Cause if you think I care about you now, well boy, I don't give right up. I remember.That weekend when my best friend caught you creeping, you blamed it all on the alcohol. So I made my decision, cause you made your bed, sleep in it. Play the victim and switch your position. I'm through, I'm done.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I'm sorry,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ay then, get gone, shut up. Cause if you think I care about you now, well boy, I don't give right up. I see you trying to get to me.I don't give a damn. You keep reminiscing on when you were my man, but I'm over you. Now you're all in the past. You talk all that sweet talk, but I ain't coming back.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you're sorry. 要跟一个脑袋被门掩过的人较劲，让他在旁边乐去吧。 干果界也不太平哈。好吧，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就已经暖场过后了哈。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因为马上就要到全新的一年了，所以从昨天开始呢就有很多盘点式的暖文章哈。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如果您愿意听的话呢也可以留下来 给我看看怎么盘我。 不， 怎么点我的 核桃都没盘，盘什么你的啊。 那 就一起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别遗憾，别纠缠，别浪费。早晨和朋友聊天，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好像只是眨眼的空，2018年就进入了倒计时。想想这一年给自己制定过的计划，攒钱、健身、旅行、读书，似乎还有很多很多都没完成，而日历表上马上又要翻开新的篇章了。小时候我们总是憧憬着长大，可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常常充满着遗憾和纠缠。我们对未来有过很多种设想，有时还是免不了会成为自己小时候最不喜欢的无趣的人。工作、生活、恋爱、结婚，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前进，每天的行程就像点连成线，周而复始，忙碌而麻木。我们有时也会在平淡的岁月里忘了寻找快乐。其实眼前暂时的迷茫、焦灼、不如意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下的每分每秒，你是否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是否在慢慢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那种人？有些东西无法立马得到，也别太焦虑。只要身体健康，愿意努力，其他一切都可能会慢慢到来。2018的尾声，别纠结，别遗憾，更别浪费。曾看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问一友人，对方淡然自若地回答，因为幸福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是啊，生活千种，人各百态。渔夫没有那么多钱财名利，却拥有每天晒太阳的惬意。商人无法抛下一切说走就走，却享受着钱财在握的快感。幸福若要较真，谁都难免觉得自己不够富足。但仔细想想，我们真正拥有的其实也不少呢。只要你比昨天的自己更接近快乐，更真实，更平和，那你就是最大的人生赢家。别总是盯着别人的生活看，也别总是想着自己还未拥有的，思虑太多即是负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量力而行就好。学会理性地控制欲望，让生活变得简单而有格调，心情也会跟着明朗积极起来。也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一味自怜自卑，在对别人付出的同时，也别忘了要爱自己。更多的时候，你只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就能少给自己留下遗憾。其实人生就像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路，

会更好，明天一定好，明年会更好。 是啊，明年就在五天之后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在暖文章当中就和你一起，可以说是从情绪上，从人生的生活指导方向上呢，做了一个盘点哈，一个总结。2018年要谢谢的，还有这此刻2018年所感悟到的啊，好的呢，我们继续装进行囊，带进2019年。糟糕的这几天呢，就赶紧的该谢谢，该放放，该整哪儿整哪儿啊，不要再整走了啊。 关键又学会了什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年龄段的人来说，离学习、离学新鲜事物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是呢，其实。这个世界这个星球上呢，你这就几辈子都学不完的东西一直摆在那儿，所以呢就是每次每一年过完了，我其实我都暗暗在问我自己，我今年又偷着什么招了吗？我今年又长什么能耐了吗？我又学着什么新本事了吗？因为人都说40不学艺嘛，你就40以后，如果你能学着新的一些课程的话，你将是非常非常自己会觉得很珍贵。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因为莘莘学子们还有他们一直一路上学过来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他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投入社会很久以后，你会觉得每年都要鞭策自己千万不要停止去学点什么啊，学点什么在手里。 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学，想知道一下自己的这种求知欲到底还强不强的话，最简单的就是你感兴趣的事啊，你爱吃对不对？你今年学会一道菜， 学会做了几道菜，或者学会了一种菜系的那种做法， 啊、 它的精髓你拿下来，那你将是通篇的享受，你通篇的都是在梦里你都能乐出来。 我觉得生活里这些技能的掌握会让你有很强烈的幸福感， 对， 就是生活的烟火气会带给我们很多满足啊、满足就是让人觉得。自己会有幸福的一个来源啊、这也是我在这一年当中体会挺深刻的哈。 对，而且你还记账呢哈。 啊？ 你每年你是不是都记账？贴灶王爷，抹糖官什么的。 这件事情呢，都是春节的时候才做的哈。 是。 这个辞旧迎新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小年 感觉里哈。它可能从月历上呢是18到19的一个衔接， 是， 但是从心理层面呢，我们更喜欢在12生肖当中哈，他们彼此的交接，看完春晚呢、才是真正的去年过完了。 好， 所以我们还有点余地哈，在这个余地中呢，各位可以努力的把未完成的、未实现的啊，自己希望能够留下点什么的，都去做完它。 这首歌来自 Tori Amos， 这个歌的名字。其实挺简单的，本杰明。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最后一个星期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1684红 小荡偶，一个小熊猫脸。 对，他的名字很好记哈。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808位人士哈。 808 还不少呢。 然后今天我们的聊天互动数量已经圆满的到了137。 是他最新关注的是你， 是我，不是置顶吧？ 就是、礼貌性的关注了一 下。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直置顶关注我呢。 哦，有可能呢、哎， 让所有人对奔走香港，他一直把我置顶着。 OK， 完了，想呢？完了，刚说完他就又关注了一个，给我压下去了。 他最新第一个关注的是炎亚纶啊，他很喜欢他。第一页呢没有咱俩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注的我们，都不重要了啊。 我肯定是他最新最后啊，最后就是落到 最后。哎，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哈，能把所有的事情往好处想，就是一定往那种利于自己心情、好心情的方向想。 那一是好， 这就是乐观主义。 那是好办法， 对吧？就像刚才你啊，明明人家就是如果悲观主义的人会说，他刚刚才礼貌性的为了避免尴尬才关注了我。 是，哎呀。 这么多年做了老主播的旁边的老嘉宾啊，11之久，都没有关注过我。哎呀，也不知道这些听众怎么想的啊。就是如果你 这不是我的 小心眼， 这肯定不是我的心情。 就我在想啊，但是呢，毕竟也是个奔五的男子哈，他的这种状态跟我们刚才狭隘的那种想法不太一样哈。 乐观跟悲观，我曾经说过，就很简单，乐观主义者他们发明了飞机、火箭，呜往天上飞；悲观主义者发明了降落伞，保全一下自己，畏首畏尾，然后呢，能保全自己，保全所有的人，这就是悲观主义者跟乐观主义者最明显的一个区别。乐观主义者永远都是向天冲，向天冲啊，倍儿高兴啊。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乐观或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更多的是双拼啊。就你发现自己有时候能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都逗得非常开心，有时候你又觉得与这个世界里好像很多东西都想隔离啊，不再那么乐观的把他们想得很好，觉得人心叵测啊，这种时刻也有 的， 对吗？ 那你就变双拼了啊，肥牛加点蔬菜饼。哎，来点炸鸡，哎，煎鸡的那个 老嘉宾， 多嚼汁儿， 我们说过了，在晚上不准聊。 好， 蘑菇啊，青菜，豆腐以外的东西。 电力塔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Heaven Must Be Missing an Angel》。 别的能耐，但是能陪你一直到世界尽头。 人家也没别的什么能耐，但是能一直陪着男左女右这些听众一直天天的聊天，在这儿围坐一团和咱们听音乐和咱们互动。 还有这档节目呢也没有太多的能耐哈，就是这么如常的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出现，一出现就出了十多年啊。明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呢还是有男左女右的。最近呢我也感受到了很多老听友的回归哈，虽然没有水逆啊，但是可能天冷了，有时候会夜深人静呢无意之中哈又打开了收音机啊，和我们又碰撞了。 哦， 这位叫 Mr. 新鲜空气迷的朋友，他说我从2009开始听男左女右。 哎呀，那你能耐大了。 对，应该就 是属于那个大能耐的。 对，开播才2年嘛。 对， 你们的节目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你的冷笑话了，就没有提我的暖文章啊。最喜欢你的冷笑话了，什么韩美啊、叶旭啊等经典角色，在我心里那是一直历久弥新啊。上大学以后呢，在外地很少再听了（括号），甚至不知道“红人”是什么意思。 嗯嗯。 转眼10年过去了，我都上班了，真希望节目能永远这样陪着我们，在安静的夜里听到男左女右的主题曲。 尽量多陪，尽量多陪啊！因为世上没有永远的事情，但是尽量多陪。 而且你想，我这个年龄段哈，就是到了55就得退休啊， 是 啊，对吧？那我就死在这个直播间门口， 别 也别进不来呀、啊！ 你别死， 所以 别死在直播间门口， 永远真的不可能啊！只能说是尽量久的， 是 甚至。我曾经一直都觉得男左女右应该是在他一个大家还喜欢品质还 OK 的时候呢离场。 对， 千万不要是当我们老迈到反应又低啊，然后呢这个角色的互动呢很差。 嗯， 其实有一段日子我读东西呢就经常会有出错的地方，然后也有非常热情的真诚的听友给我发来私信说，丽，你最近怎么了？ 身体循环 怎么老读错呢？ 身体循环状态都已经不是30岁，不是，更不是20岁的时候了。他的身体循环啊，他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这种周期循环状态，他都是已经是40岁45岁的那种感觉的。那你就知道了，他无论他是从他的味蕾，从他的消化，从他的这个 解读能力啊，就是反应能力，然后这从脑到嘴是吧，从心到手，这些都 力不从心， 你不能强求的、 啊、 就像你年轻的时候坐在那儿不动，你都能就是血脉充足打到你的四肢，无论你腿有多长手有多长啊，你都能打热乎乎的，手脚都热乎乎的。现在你就算跑上那么半圈一圈的，你也不一定马上就能让手脚暖和过来，这就是一个就是上岁数就循环不同啊，分泌不同，跟这个年轻人不同啊， 这个 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相信年龄哈， 是 它的变化。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以前我要是休假，比如说两天三天啊，就是你毕竟可能如果去一个地方游玩的话，那就不停地走嘛，你可能回来就不需要太多的休息就可以上班， 对， 你觉得状态没有任何差别。但现在我可不行了啊，我必须得回来以后再歇一天，然后才能给自己真的是缓冲过来。以前我不管几点钟到家，就是飞机哪怕是半夜三点四点到家了，我照样能洗衣服， 现在 我照样能收拾屋子、啊、 对对对， 现在我做不到了、啊、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体谅这些做不到的这些或者疲劳的人们，我原来就是之前都一直生龙活虎嘛，就是精力比别人还旺盛，一熬两三天玩似的，跟就是从我什么呀踢球，然后呢也有很大原因，就是踢球那两次折腿，然后必须拄拐让你体验一下人是就是有行动不便，然后你让别人为你让路，把你当做一个重点保护对象，然后你就是那种啊、举步维艰的那种感觉，开始我就开始体谅周围那些老年人呀、行动不便的人啊，将心比心的，就是你看我之前我多忽略这些事情，我就是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很冷漠啊，很冷漠。现在自我检讨，现在我才慢慢发现，就是他们行动很不便，而且他们还怎么说呢？就像我当时似的，不服输，我也不想让人给我让路，我也不想让人家过多的照顾我。我也还喜欢要表现的，我还能吃，还能跑，还能跳。我也希望把大家都搂在一起，我看他们吃，他们吃的越多，我越高兴。嗯，哪怕是我吃的不如他们多，我已经喝不动，吃不动。哼，我就不要还吃。好，听一首欢快的歌曲啊，来自 Incognito。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2.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当然也是全年的最后一个周三的晚上。当我们下周这个时刻再来的时候，就是2019年了。 对， 不可思议吧？ 是， 不过明天后都明年19岁了、 啊。不过明天还有一天，后天还有一天，嗯，你还有直播的这两天呢。 对，这个，但都变成周四周五了，跟周三没关系了。 是， 而且我说了，明年对于00后来说都19岁了。 00后啊， 你想想，以后就是你的娃的那个时代， 我的娃就要10几岁了。 哎呀，到时候你说我们可能还做节目吗？ 哎，我的娃 就啊， 我的娃只出生算是晚的。我要是正常年龄是有娃的话，现在他应该已经是19岁了。 嗯， 对吧？ 这个就不唠了啊，这一唠就垮掉了啊，话题就垮掉了。目前呢，在新浪韩立微博上，我们的小档今天的红人1684红已经让小树长到了1.63米呢， 是， 就很好的一个身高了哈，对于女孩子来说。当然更高，大长腿啊、更好。 对，1.65米至1.68米，东方女性最最理想身材。 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因为我最喜欢你的双眼，那么美不适合想念，我会默默地留下右手边的座位。有一天，当你看过世界，再决定你降落的地点。而我也会继续地奔驰在这长长的街，左手边是我的心，右手边没有谁，为了你再寂寞我都可以成全，因为我相信说过了再见一定会再见。相信说过了再见 会再见。你要好好的去飞，不需要对我想念，我会默默的留下右手边的座位。会再见。 刚刚在这首英文歌曲之前我播放的歌呢，是来自光良演唱的《右手边》啊。 嗯， 右手边， 对，我放的呢，这是大家老朋友连马林啊，连马林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一年前 One Years Ago。 一年前可能对于你而言根本想象不到此时此刻会发生什么，在哪里，一切呢都是未知的。人生的乐趣也在于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像我们说的，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 是， 所以要珍惜此刻，珍惜当下，做你最想做的事情，去完成你最想达成的心愿。为此在过程中呢，可能要不辞辛苦啊， 经常 要日夜兼程。 一句俗话嘛，就是大小无常，不期而至，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有大无常也有小无常，就是生命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无常，他们都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啊，就不期而至。这种感觉是比较瘆人的啊，比较可怕的，但是这确实是事实，这人生就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也可能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是吧？ 刚刚那首光良的歌呢，让我们的今天的红人小当哈很开心，他发出了哇哦，是光良的歌呢。 你是光良歌迷是吧？ 看来是呢，他的808个观众里面应该有他哈，但我没有看到。你喜欢就好，对吧？ 算我们今天慰劳红人你的。 哎，你知道就是和我的听友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好像有一种默契和一种冥冥中的东西。 哦， 我好像就知道他喜欢呢。 是，你这次猜对了。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Cassandra Wilson 为大家献上一首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我何时再能与你相见？好， 太惨了，这个还有明天一期节目，你2018才收工呢，你不用那么伤感。 我说的并不是我的心声，但是在年底确实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们有这样的心声，想对自己的亲人、恋人、爱人之类的啊，甚至是仇人说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现在的这个仇人是不是都加引号的？ 是啊， 能有多大的仇呢？ 哎，这个怨善都要平等相待才行啊。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1684红小档哦，他让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1.85米啊，这个很棒的高度。 是的， 谢谢大家，明天将迎来全新的2018年最后一个周四，好好过吧。嗯， 晚安。 去哪里旅行呢？也要携带一匹箱快乐，酸甜的时光留下来，人得往前走，走过一路的碎石头，才知道平凡多难得。以后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听寂寞，他说最后还是需要降落，蒸发的眼泪呢？也许无所谓了。光阴它对我说，该幸福了。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o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我说是